啊，而且是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啊，吃点草根，吃点这个水果啊，甚至吃点种子，吃点树枝树皮，哎，就能把好多疑难杂症，甚至西方认为不可治愈终身治不好的病，它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外国人看中医很神奇。其实看神奇的人都是门外汉，当你读了神农本草经之后，你就知道原来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而且植物它和人一样有着它的性格，是不是啊？有着它的能力，有着它的特长，有着它的缺点。而且这个植物啊还和我们的春夏秋冬一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长在不同的季节，它就得了不同季节之气，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它就能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是不是啊？好多人说呀，这个简直是什么呢，哎，中药学的神灵啊，说这中药这药太神奇了啊。其实你只要得其精髓啊，掌握了它的什么方法啊，一点也不神奇啊，它都是什么呢啊，药到病除，它有着它的非常深奥的科学理论在那儿啊，只不过是你用现代的好些的科学手段你解答不了啊。包括说这个诺贝尔奖啊，说这个青蒿素是吧，治疟疾，那青蒿素救了全世界太多太多的人了。但是这个青蒿素是从蒿子里头提纯出来的，但是有疟疾的病人青蒿素用多了用久了抗药，青蒿素不好使了，是不是？这就是西药啊，用多了抗药怎么办？把青蒿拿来熬制再用还好使。所以啊，把中药提纯了，它用来用去它有不好使的，有抗药，但是你原生态的这个中药材，它复合型的中药制剂，它还能起到原来的作用，而且不抗药，哎，这可真为天地之灵气造化，这了不得的，是吧？那么中药独木难成林呢，它叫足方啊。那第三部书啊，说这第三部书之前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是吧？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是吧？啊，你看中医人知道皇帝的啊，知道这个神农的，李时珍的，孙思邈的，张仲景的，华佗扁鹊的，是吧？这都多了啊。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比他们都了不起的人物。一说老师，大家都知道万师之表，那是孔老夫子。那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人，他是皇帝的老师，是吧？夏商周，是吧？商汤啊，帮助商汤王平定天下，建立商朝的人，而且是什么呢，六世是五世的元老啊，可为皇帝师啊，可为皇帝师，而且是个长命百岁的老人。然后说到这儿，好多人猜出来了啊，他还是咱们中国厨师界的老祖宗哦，名字伊尹，这都是大家知道的啊。还有一个说大家不知道的，是吧？丞相伊尹，尹是什么？尹就是丞相这个官啊，官职。伊尹呢，有一部书叫《伊尹汤液经》啊，《伊尹汤液经》。开创了中国汤药的鼻祖，是不是啊？你看三个历史的巨人，是吧？皇帝、神农啊，伊尹啊，汤药从哪个时候开始啊？汤药从中国的伊尹汤液经开始，所以说伊尹发明了汤药，发明了汤药。而且伊尹这人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为皇帝师啊，做皇帝的老师，这了不起。所以孔夫子万师之表，伊尹是万师之始啊，老师 教皇帝时候那个开始，皇帝的老师教皇帝怎么得天下，哎，是伊尹那个时候。但我这人就是这样的，我不想搞这个个人崇拜啊，这伊尹多么牛气，他再牛气啊，几千年过去了是吧，我们要知道的他的文化精髓。药食同源，伊尹既是咱们饮食文化厨师的老祖宗，又是中药是吧，又是中药汤药文化的老祖宗，所以药食同源就在这儿呢啊，就在这儿。所以啊，我们在健康管理，尤其是咱们中医健康管理当中是吧，我不能说光让你这个吃钙片啊，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蛋白粉呢、啊、这些普通的食物，它只是吃了里边的成分，它没吃到里边的气儿，是不是？我一说吃气儿，好多人感觉这挺玩笑啊，吃气儿很神奇，那人怎么还能吃气儿呢？我举个例子啊，夏天吃西瓜，吃夏天的大西瓜，清热解毒，补肾壮阳，还能除心之烦火，还能利尿消肿，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到福田，我就讲西瓜的文化，讲那个血糖高、糖代谢紊乱、消渴症的人，多吃西瓜的翠衣，清热解毒化湿，以食为药啊，对不对？哎，人们千万不要以药为食，是吧？把药当饭吃，那叫中毒的。那大冬天我怎么不讲西瓜？我怎么讲萝卜呀？因为大冬天的西瓜叫反季水果，它确实还有西瓜那个甜味儿，但是它没有西瓜那夏天太阳炙烤，它能依然水润沙阳的那个气，没有夏天的那个气，它没有补人的那个肾气，又能清心火那个功能。所以中医说气血乃生命之本，是吧？现代科学研究了很多，研究来研究去都是能研究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检测得到的，那个大多数还都只是停留在血的层面，叫物质结构，而气的层面是功能啊。人的功能跑跑跳跳你知道是功能，那有劲儿没劲儿，你搁仪器能检测出来吗？我有精神没精神，我感觉舒不舒服，你搁什么仪器给我检测？所以现在医学只能把它叫亚健康，而中医通过望、闻、问、切，通过这四诊合参，是吧？它是完全可以来断定你的五脏的功能，包括人体的五脏之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介绍了西方健康管理学它的由来，以及呢现在呢健康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的趋势。不可否认呐、健康管理学啊，使人规范化的生活、饮食、运动啊，减少了好多疾病的发生，也预防了好多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一定程度上的节约了医疗开支，是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减轻了企业的这个医疗支出，啊，更是保护了 国家和社会生产力，是吧？所以啊，功不可没，是吧？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是吧？因为毕竟啊，这个西方健康管理学，它是为外国人，为外国的产业化工人，是不是啊？或者规模化的疾病预防诊疗而设计的。啊，你特别啊，像我们这代人啊，有这个都是生在什么呢？改革开放之后啊，哎，好多同学呀，是吧？年轻时候的玩伴朋友啊，哎，都有过国外的生活经历。啊，大家每当聚会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到，说那个外国人呢比较傻，是吧？什么叫外国人比较傻？就比较直，是吧？没有那么多弯弯路子、绕绕肠子，没有，是吧？你跟外国人讲什么三十六计，你跟外国人说什么《资治通鉴》，他们不懂，是不是？哎，所以老外的思维比较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好像就是西方的社会特点和文化特点，哎，也反映了西医治病的特点，是吧？血压高就给你降，是不是啊？血糖高呢就给你降糖，是吧？疼了给你吃止疼片，睡不着给你安定，是吧？老昏睡呢给你吃点兴奋神经的，你看，哎，就是走直线不拐弯，是不是啊？所以呢，不免呢，这个在咱们国家好多大中城市啊，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搬用、套用、完全照搬的西方健康管理学啊，饮食用热量管理，是吧？这个甚至用替代维生素管理啊，运动呢按消耗热量卡路里，是吧？运动多少步，是吧？按运动的量来计算啊，甚至起床啊搁闹钟叫，是吧？啊，俨然呢一副这个规模化生产，是吧？生产汽车，是吧？或者这个肉食鸡养鸡场、养猪场的这个规模化的科学化饲养。但是话说回来，人的养生他不是制造汽车人啊，人有他的思想，有他的这个家庭，有他的喜怒哀乐啊，有他的理想啊，甚至呢有他的爱好，有他的文化。所以把人呢像机器一样的去生产制造和管理，那么就不人性化，或者说呢他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吧，啊，不是真正的科学。那么我们还给大家讲过了，我说这个健康管理啊，是西方规模产业化生产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健康管理的渊源，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是吧？现在不光中国人，是吧？外国人也都知道啊，在公元前啊16年到公元前33年，用现在的技术方法来说，就是2000多年前啊，中国呀有一部医学巨著啊，《黄帝内经成书》啊，它的成书年代是咱们国家著名的这个什么呢？医学专家啊，《黄帝内经》的专家啊，那真是世界顶尖级的啊，王宏图教授，是吧？在他的这个讲义当中啊，开宗明示啊，说《黄帝内经》干什么呢？哎，《黄帝内经》的成书，它集当时啊中医文化的大成啊，他不是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是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吧？ 分为素问、灵书两部啊，各981篇啊，一共这162部医学论文。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的成书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啊，用王老的话啊，人家是博士生导师是吧？这个《黄帝内经》的研究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也好，人叫 number one 啊，那是一个时代的啊。用王老的话来说，《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医学形式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啊。我们老说中医啊，我们老拍着胸脯说我们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化是吧，中医文化源远流长是吧，养育我们炎黄子孙是吧。那么中医文化啊，系统成型的中医文化一共有多少年的历史呢？告诉大家啊，2000多年啊，多少2100多年啊，在2100和2000之间啊。那么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讲这个健康管理，要提这个黄帝内经？因为早在黄帝内经的那个时代，成书那时代，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述是吧。表面上看是黄帝和岐伯对话啊，他问到这个上古之人啊，年逾百岁啊，动作不衰啊，今时之人啊，那时候的这个医学的学者啊，名医撰文，他就写到了，而今时之人是吧，这个以酒为浆啊，什么呢，以妄为常是吧。说啥呀？说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性疾病的认识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包括近些年来是吧，咱们国家养生热、保健热是吧，啊，保健品比药卖的还贵是吧，这个养生专家挂号费比那医学专家，比那手术开刀的那个挂号费还贵。其实啊，这个是生活物质文化水平上升到了一个阶段、一个层次的必然的现象啊，就是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自然关心寿命的问题，自然关心生命质量的问题，是不是啊？你想想啊，倒退100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是吧，你吃都吃不上是吧，甚至啊，军阀混战是吧，流离失所，连命都顾不上的时候，你哪有时间顾养生啊，得了病都不见得能治得上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啊，近些年来的养生热、保健热是社会文明提高到一个层次的产物。但是告诉大家，养生可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不是啊？养生防病、健康长寿啊，用生活行为啊去造就健康的身体是吧，良好的心理啊，和谐的家庭，和平的什么呢，世界是吧，这我们的祖先早就有系统的认识。尤其是啊，这个《黄帝内经》的问世，它讲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医理啊，讲的是医理，说的是医道啊，老百姓的话叫道理是吧。为什么叫《黄帝内经》啊，是吧，这个内外不是说内经讲内科，外经讲外科，不是啊。这个内经它就相当于什么呢，上篇下篇罢了啊，上一步下一步对吧。哎，而经特别重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啊，能称之为经的东西都是经典巨著啊。你看中国人很讲文化，中国文化成语当中有一句话叫惊天伟地 是吧？我们看地球仪啊，有经线有纬线，是不是啊？经线是纵贯上下啊，纬线是横贯东西，经天纬地，所以中国的这些文化书籍能称之为经的，那告诉你他讲的都是什么天道，哈哈，了不得，是大学问啊，是大学问。那当然了，成就中国中医文化历史的巨著啊，单一部《黄帝内经》是不够的，《黄帝内经》说医理讲医道，是吧？那《灵枢篇》呢，又讲了具体的针灸之术，是不是啊？子午流注之法啊，包括这个什么呢，五运六气脏象讲了很多。那么还有一部书是什么呢？哎，就是现在你想考一个职业药师证啊，你想这个开药铺，是吧？哎，那你就必须得就得考试过关的，主要研读的，你得懂药啊，是吧？医学没有药，就好比战士没有武器。哎，所以另一部医学巨著成书啊，也大致在2000年前差不多的年代啊，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说叫脚前脚后啊，哈，叫什么呢？叫《神农本草经》啊，《神农本草经》。你包括后来的这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吧？后世的好多医学的药物的典籍啊，都是以这个做蓝本啊。你看啊，有了医学医道医理，有了针灸点穴的方法哦。这个病人不能光空着手好病，他得吃药啊。那药呢，就有了《神农本草经》啊，这是中国最早的药学巨著啊，也是把药物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了，让老百姓知道啊药的性味啊，药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毒性，有什么药性，有什么偏邪之性，什么寒凉温热四性五味。这我以前讲过，我不多说啊，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说说这中医历史这几部巨著啊。而且在这期间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啊，你光知道了每味药的药性，请问中医治病是吧，包括我们的是吧老祖宗开中药方子，他是一个病一味药吗？哎，不是的吧，是不是？那么把这个多种药物把它组合使用，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中药者君臣佐使，是不是啊？啊，中药的这个形态者丸丹高散啊。你包括现在国家在十几年前把保健药从药物当中把它独立分离出来，成为保健食品，是吧？中药是中药，中药保健呢，它是食补，哎，把药食把它划清了界限。其实这界限能划清吗？没有完全的界限。为什么呢？叫药食同源。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划清啊？因为这是西方啊，是欧洲啊，它的先进的经验啊，是食品安全，是不是啊？药不能胡吃，食品安全，食品功能，食品营养生活啊，这已经是什么呢啊，现代的一个医学的重要模式。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呢来段黄帝内经，是不是啊？说我们学养生啊，不能光低着头吃药吃保健品，是不是啊？哎，我们还应该学点经典文化。因为人呢，他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活的就是一个念想， 活的就是一个思想境界，是吧？就像这个古人常说的，说如果人只知道吃饭睡觉干活啊，而没有思想啊，那与牛马何如？这里没有说脏话的目的啊，也就告诉大家，中国人的文化它更多的是对人的人文文化层面的关怀啊。《黄帝内经》第一篇啊，《上古天真论》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述，说皇帝呢问于天师，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健康课当中我给大家讲了《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是大致在2000多年前，是吧？公元前33年到公元前呢啊9年，这么个过程，是吧？那么这《黄帝内经》上说的上古之人，你看2000年前他还要说一个上古，那肯定要比2000年前更加久远，是吧？或者是3000年前，或者是5000年前，是吧？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啥叫春秋啊？啊，过一个春秋，一春一秋，寒来暑往，那是一年呐。春秋皆度百岁，是吧？到了100岁，动作不衰。啊，什么叫动作不衰？你看，千百年来，什么都变了，是吧？山也变了，河也变了，啊，吃的东西也变了，穿的衣服也变了，啊，走路也改坐汽车了，啊，还能坐飞机了，都变了。但是人们，作为天地之间万物之灵的这个人，他追求的健康没有变。啊，一要追求身体健康，二要追求生命的长度，就是长命百岁。那么皇帝说在上古那个年代就有长命百岁的老人，动作不衰呀。啊，什么叫动作呀？哎，动是腿脚。啊，动是腿脚。是吧？坐呢，坐是手，手的灵活。啊，说我得工作，你工作是干什么？是做工。啊，做手工活，对不对？哎，你拿手来工作。那运动呢？啊，你腿得动起来。啊，脚动起来。是不是啊？你是走啊，是跑啊，你是跳啊，你是蹦啊。是吧？那么运呢？运是体内五脏，藏于体内五脏的运化。是不是？那么上古之人的百岁老人动作不衰，是吧？说明腿脚灵活，还能做针线活，手也很灵活，手灵活就得眼不花呀，对不对？哎，那么接下来又说了啊，这是皇帝对他那个年代，是吧？公元前36年左右，公元前9年之前吧，对吧？现在话说叫2000年前的时候，皇帝就有这样的忧虑了。他说今时之人，说的是公元前，哎，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是易也，人将失之也，是吧？啊，说这人到半百，什么叫半百啊？100打个5折，50岁，是吧？用咱们话说，刚过更年期，是吧？怎么动作皆衰呀？哎呀，腿脚也不行了，手也不灵活了。哦，可见那个年代的人是早衰的，是吧？是不是《黄帝内经》著书的那个年代人的身体状况不如现在啊？哎，你看的确是这样啊，腿脚不灵活了啊，腿脚不灵活了 啊，手啊眼呢也不灵活了。那么据科学统计啊，啊对历史在进行考察，说在那个年代啊，哎，人的寿命平均寿命也就达到47、8岁，是吧？所以腿脚不灵活了，是吧？手也不灵活了，啊，你是中风了，你还是老化了，是吧？你不能动换了，不像现在，你可以到医院输个液、打个针、挂个吊瓶，折腾半个月出来又活蹦乱跳了。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先进的医疗设备，所以动作皆衰，动也不能动了，活也不能干了。2000年前的人，那也就接近了生命的底线了，是吧？哎，这皇帝的老师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过能行与神迹，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皇帝的师父是先告诉大家了，是吧？百岁老人有百岁老人的生活特点，啊，遵循自然规律，法阴阳，合于术数，是吧？懂得健康管理，是吧？那个时候没有医生给他们做健康管理，那都是自我修养，是吧？概括起来什么呢？四句话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行与神俱。哦，你具备了这四条，好了，尽终其天年。天年多大岁数？哎，120岁，两个甲子啊。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讲啊，学文化，咱们全面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咱最终的目的是啥？哎，就是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哎，咱们共同的健康目标是120岁，所以60岁国家说，哦，你够老年人的标准了，你能退休了。我告诉你，你60年前是给别人活的，你60年后直到这120岁，你要给自己活，你要活得明白，你才享天年，是吧？你活得葫芦巴嘟，什么叫不忘坐牢啊？什么叫忘啊？哎，忘就是痴心妄想，心脏的欲火焚身，是吧？人没有欲望，世界不能进步。人过大的欲望和贪婪必将毁灭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啊？现在的科学技术，现在的这个武器，把世界毁灭多少次都可以了，是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世界能和平啊？哎，别妄想啊，不妄坐牢，不要老琢磨做那不可能实现的事儿。哎，贪心不足蛇吞象，你最后你说是大象死了还是蛇死了？哎，大象死不了，蛇撑死了，或者大象中毒了，是不是？所以啊，这是最简单最朴素，回过头来我们细心咂摸咂摸味道，是吧？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这也比较高深，不容易理解。好，下面的就是我们现代生活养生有道健康管理的纲，是吧？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啊，不要过多的劳累，不要天天的想着自己干不了的事儿，偏要玩命去干，不忘坐牢，啊，最后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叫行与神俱。啊，你有这个身体， 你还得有精神。一个人走出门都回不了家，那叫行尸走肉，是吧？一个伟人写过一篇文章，有的人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失神，得神者生，失神者死，是不是？所以呀，我们健康它不光是我们胳膊腿没病，是吧？胃肠畅通。人的健康有一个核心呢，心为君主之官呢，心主人一身之神明啊。所以人这一生活要活个明白，没也要没个明白，你别活的胡了八都，那老年痴呆，那活的是相当的痛苦，那就是形与神不能兼得了，空剩个躯壳了，对不对？所以健康管理，你看，特别是咱们文化的中医健康管理，是吧？好多人问我说，脑萎缩能好吗？中风病能彻底康复吗？我说不能，不能了，我们还花那钱干什么？不能，我们还学什么养生？但是能让你晚点傻，但是能让你慢点老，但是能让你提高生命质量，这就是人文的关怀。尤其是常年慢性疾病，有了中医健康管理学的行为的干预，让慢性病减少或者不出现急性发作，它是不是就延缓了这个病情的进展，是不是？换而言之来讲，对一些内脏功能衰竭的人群，是吧？你打不了针了，他肾功能不全都要透析了，但你透析了这个病能彻底好吗？也不能，怎么办？培固元气，延长生命时间，减少痛苦，是吧？我们首先我们不否定也不反对现代化的医疗手段，但是是吧，我们更赞同的是让人活得有质量有尊严而不是痛苦的活着这个痛苦的活着是很难过的南京有一位医学博士，是吧？这人是个大孝子老父亲检查身体看病查出来什么呢叫肺的恶性晚期到骨了，是吧？那你看他是个医学博士，那你医院的什么同学呀、老师啊，甚至你的学姐学弟呀，那都是医生啊，是不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医疗关系吧？他选择的是辞职，是吧？用半年的时间回到老家陪父亲近期天年，他没有说把父亲接到城里，我大量的化疗放疗，最后把老爷子的元气精气靠干，带着失望带着痛苦带着恐惧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当时叫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很多的争论但回过头来你看现代文化教育下的博士能有如此的人文化的关怀尽其孝道，因为明知你就是到晚期你什么放疗化疗手术都救不了命还带来痛苦，那还不如什么呢？给足其营养，是不是让他没有痛苦，不要再经受二次手术创伤，而后呢静静的把这元气耗没尽量的用一些止疼药对症的一些药减少他的这个痛苦折磨。我感觉这个是叫孝顺的儿子，而且这个也是医学现代科学给病人还以的一个尊严因为这个博士在跟亲戚朋友交流的时候，他简单就那么几句话，他说我希望我父亲安然的把眼睛闭上，而不是满身管子最后想活活不成，想走走不了，得你把呼吸机一关我才能没。人的生命不是灯的开关不是灯的开关是不是人的生命叫一念之间 是吧？五脏六腑同时的自动关机了，啊，就跟手机电用尽了一样，啊，伴着一阵悠扬的铃声，它关机了，啊，人的一生这舞台就闭幕了，叫无疾而终。这个疾不是没有病，啊，人要没有病，也没有衰老，那人长生不老了。无疾而终不是没有病，而是告诉大家没有痛苦的祥和安静的啊离开，是吧？这是给大家讲了《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百岁老人，那个年代的长寿寿星，那个年代的养生的真人智人贤人圣人，他们不是靠吃药活到长命百岁的，他们是靠自我身体的修养和自我文化的积累。所以呀，叫万丈高楼平地起，是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所以人的健康也好，学识也好，它一个是需要有基础，一个坚实的基础；二一个呢，是需要不断的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和累加。那么同样，中医健康管理学，啊，希望让我来为您的健康把脉，是吧？把您的健康这个基础，这个元气打得足足的。而后呢，调和五脏，顺应四时，是吧？让我们的健康点点滴滴的积累。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在上古之时，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往前追溯一千年两千年，是吧？说那时候的百岁老人怎么炼成的？其实和咱们今天百岁老人的养成好像应该是大相径庭，是吧？我们今天再复习复习啊。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哎，这是上古那个年代呀，百岁老人的这个炼成的方案，是吧？哎，他们的健康管理学啊。那么皇帝啊，又跟他的老师，是吧，进行了交流，啊，进行了交流，是吧？说那现在的人，是吧？说公元前两千多年前，为什么人活个四五岁、四五十岁就没了，是吧？四十多岁就老态龙钟，走也走不动了，眼睛也花了，手也不灵了，眼也嘴也歪，眼也斜，是不是中风了？怎么来的？哎。岐伯总结啊，大家看看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巨著，你看看人岐伯的总结，咱们大家跟现代生活比一比啊。哎，岐伯说今时之人不然也。他说这个今时就公元前啊，说的是这个公元九年到公元前三十三年，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千年前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得病的？哦，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结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欲神，勿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啊，这个很简单，是吧？不用现代文翻译了，是吧？ 说那个年代两千年前人怎么得病的啊，怎么就年半百就身体衰矣啊，走也走不动了，手也不能灵活了。哦，原来都是自己作的。我们大家考虑考虑我们现在的富贵病，四十多岁中风的，三多岁得糖代谢紊乱长脂肪肝血糖高居高不下打胰岛素的，抽烟抽的肺出了问题的，熬夜熬成高血压的，是不是生闷气，哎，我这人呢可要强了，我还爱生气，好啦，体内生淤血长个大肉疙瘩，你看看吧，什么也不要了，就要活命了。哎，所以这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很早得十几年前那句话了，我说人得病自作自受也，说人得病都是自己的错误给你带来的，是不是？但是大家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呢，是吧？古代人得病和现代人不同，是吧？古代人得病都是胳膊腿先不行了，是吧？我们史书记载的时候，那年代很少有什么老年痴呆，胳膊腿灵活完了人提前傻掉的，没有。哦，我们又分析了一下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习惯啊，得了血糖增高，得了脂肪肝，得了肥胖症，干什么去了？我得去健身房啊。我说错喽，你那个不叫健身房，你那个叫健体房。为什么呢？是吧，你浑身出汗，拼命的跑，拼命的跳，是啊，胳膊腿强壮了。但是你知道吗？是吧，一个大树是树根重要，树干重要，还是树枝重要？所以现代人通过西方引进来的医学，是吧，对人的身高体重，是吧，对人摄入的热量啊，这些评定标准之后，人机械化的四肢强壮，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有提前的脑萎缩，提前的老年痴呆。你胳膊腿全都好的，什么感觉没有，我们医生偏要给你治病，非也。这都是现在科技进步的结果。我们不能说科技进步不好，但是科技进步的同时，是吧，没有重大疾病人死不了，120啊，什么人都能给你救过来，甚至你重大疾病，你只要病人家里边有钱，你说我不让他死，呼吸机、血液循环机、透析机，我所有机器给你上着，这人就还会有心跳，但是没有意识，是吧？至05年之后的法医学鉴定说，这也叫死亡，脑死亡，机器不关，人就活着，有心跳没意识，无神失神，是吧？所以这也是现代人养生的，或者现代人寻求健康的一大误区，叫重体轻身，是吧？就你胳膊折了，腿儿折了，是吧，这些要不了命，但是一个肾衰竭，一个肝硬化就能要了你的命，因为那是内脏。所以这个时候你来品品我的话啊，这十几年的文化孕育当中，我常给大家讲，我说人生百病根在五脏，你胳膊腿好有什么用啊，只不过是你还没卧床，但是你内脏的空虚，内脏的衰竭会要了命。而且我还告诉你，你现在看着跟好人一样都是假的，你可以拍拍片子，是不是啊？哎，用西医给你透透视，当你肾功能衰竭的时候，你的骨头是骨质疏松的，你的脑髓和骨髓是营养不良的，是不是？不但如此，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 也都是极低的。换而言之，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稻草多沉，是吧？是啥呀？是这个骆驼就奄奄一息了，只需要这么一点，整个骆驼就崩溃了。所以呀，俗语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说的就是现象学。而如今大家伙跟着我实践中医养生、健康管理、五脏营养调理，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具备入木三分的能力。病来如山倒，真的是一下子山就倒了吗？不是的，是在山崩塌之前，它的里边已经空了，只不过您不知道。病去如抽丝，难道疾病康复就必须那么慢吗？也不是的，是你不得其法。只要把元气养足，五脏各司其职，你发现人得病，他和好病的时间是相当的。我说这个得病不是你有感觉的时候，你卧床不起的时候那得病，而是你开始犯错误伤及内脏造病的这个过程，和你建立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五脏营养的调理，你来恢复元气，减少耗损，补上亏空，重新的生命运转，它正好是个逆过程。当然了，你说我已经有内脏的损害了，是吧？我都扣上半条命的帽子了，那你这个沉船要往上打捞起来，可不比把水面上浮着的一个船往起起那么简单。因为水已经灌到船里了，你先得把这水倒掉才能把这船捞起来，而不是在水面上把一个船提起来。所以呀，养生，你为什么病去如抽丝，甚至连抽丝的变化都没有，是吧？啊，我养生，我这个健康管理调理，我3个月2个月人家都见好，我怎么没好？你在还那个健康的亏空，什么时候好啊？扭亏增盈啊，元气也补上了，